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拥有主神权限后，池小池翻阅过他前身127的资料。127是个从小被家人抛弃的孩子，天生爱吃，梦想是吃遍天下。当初吴端横死后，是因为怕养父母伤心才坚持着要回去。然而他完成了200次任务后，走出须臾之间，出来之后变成了先天系统009。池小池特地去调查过，他的养父母在走出伤痛阴霾后已经收养了新的孩子。池小池无法把009的记忆和曾经的期待还给他，因此只能从他现在的想法出发，尽可能尊重他个人的选择了。步出009房间时，池小池微叹了一口气。陪在他旁边的楼影摸了摸他的头发。几乎所有先天系统都已经丧失回去自己世界的动力和目标，而在漫长的时光里，曾经让他们拼了命也要回去的人也渐渐各散天涯，各有人生。他们是再也回不去的了。不过池小池没有在个人的情绪中沉浸太久，他还有正事要忙。089站在须臾之间内，没了巨大的主脑，须臾之间里清爽了许多。水母式的世界线在几人周身浮动，拖着长长的光尾，如同置身海底狼院。 真希望你能留下来帮帮我们。 089潇洒地挥挥手。 这件事我已经和他商量过了，你们只要还我和他10年自由，到时候我和他都会回来。 好，工资怎么付？ 他的眼睛不好，到时候请你给他一双眼睛，我呢就是免费附赠的了。 到了传送的时间了，089选择回到自己的世界。看到那扇传送的光门渐渐展开，池小池有些感慨。所幸他最后一个世界的进度够快，不然这扇门只会把089拆解成一堆面目全非的空白数据，主神空间里也只会多出一个机械的负责摇签的新先天系统。可089却没有急着离开，他反身走到须臾之间紧闭的大门，敲了敲门招呼道： 23，我走了。 自从旧主神下台后，须臾之间就不再是一只封闭无声的罐头。但外面没有任何声音传来，好像他说话的人并不存在似的。089毫不在意，用额头轻轻抵住门，含着笑低声哄着那不晓得是不是存在的人。 别难受，我喜欢你啊。 外面仍是安静，但隐隐能听到一声吸鼻子的轻音。 我走了，我在我们的新家里等你回来。 在089即将转身时，023突然在外面大力敲起门来。089笑了笑，并没有开门，而是直接走向了光门。走过池小池身边时，池小池问他： 不开门吗？ 真的要开门的话，他会喊。这个频率是我们的暗号，他的办公室太大，有的时候他懒得起来走动，我们就用敲击声传达要说的话。 他指了指身后，神情是放浪常态下难见的温柔， 三敲一组的意思是我很快就来。 在023的敲门声里，089踏入光门，身形隐没，再无踪影。而总系统对主神的审判也渐渐接近尾声，他被控告的罪行全部成立，原本是要带回主系统进行销毁的，但池小池向主系统送上了一封信，隔天既有了回音，允许他全权处理这位主神。于是第二天，池小池带着旧主神去了一趟位于系统内部的商池。商池是不对任何主神以下系统开放的禁闭之地，自从它形成的第一天起，就连主神713都没有踏足过这里哪怕一步。站在池边早早化作人形，失去力量的主神头发凌乱，面色苍白似鬼，眼珠周边一片赤红。池小池不顾他恨不得将自己杀之而后快的表情说， 有人跟你说过吗？我打算用这一池的伤汁弥补你先前犯过的错误。 主神冷笑一声，并不信池小池的话。他可不信池小池会舍得用这即将被填满的伤值池去做那样无用功的事情。池小池也不否定他，只静静地凝视他。随着时间的流逝，主神原本就惨白的脸一分分变成了紫色。他既惊且骇， 你疯了，这是我的伤值，我的。 现在这些都是我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对于吝啬至极的守财奴来说，把他珍藏多年的珍宝一点点拿走，用于他认为没有一丁点价值的事业，比割肉放血还要痛苦。无视了主神近乎发狂的诅咒和辱骂，池小池绕着池子走了几步，无边无际的伤值被填满了1/4，那里铅灰色的柔软物质正如云如水的翻滚，仿佛一口烧开了水的巨锅。无形的云雾间隐隐浮现出挣扎怒吼着的人脸轮廓。池小池试水温似的把食指进入池中，他耳边瞬时响起了尖利的咆哮，音量足以刺得正常人耳朵渗血。所幸池小池有足够的耐心，他微闭着眼睛，对缠住他手臂攀援而上，恨不得将他拉入池中的濒死力量轻声说了些什么，恨不得将他拉入池中溺死的力量轻声说了些什么。奇异的是，尖叫哭泣的灵魂竟一点点安静下来，蟒蛇一样的云雾也逐渐从池小池的手臂上松脱。甩去指尖仍萦绕着的一点点灰色云雾，池小池站起身来，对押解旧主神的几个系统下了命令， 把713给我锁起来，进到商池里面去。 你敢？ 主神瞪大了眼睛，却也只能显露出憔悴的虚张声势。 你凭什么？ 凭我需要。 池小池绕到他的身后， 到这个池子空了之前，你会是商池唯一的来源。 重料加深的旧主神甚至没有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就被池小池从后一脚踢下了商池。被人类的负面情绪包围着的旧主神刚一进入商池，便只觉得四肢百骸宛如被硫酸灼烧一样，却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刺耳的啸叫，就被一只人形的云手摁入了翻滚的商池之中。没人能想象到这一池子满含的绝望的冤魂会对这个罪魁祸首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几个早已接到上峰命令拉着旧主神身上锁链的主系统，把锁链烧铸到了池子边缘，把它牢牢锁死在了池中。池小池望着云海中的载着池小池望着云海中载夫载臣惨叫不休的人头说， 你最好希望我快点结束你留下的烂摊子，不然多一个冤魂你就多一点折磨。 擦着手走出商池外时，池小池发现一个人正站在门外， 迟小迟认得他，他是救主神713的专属 AI， 一个身形高瘦，看上去有点呆气的年轻人。他是救主神一手创造提拔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主神在接受审讯时说 AI 只是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本身没有做过错事，因此总系统在经过商榷后决定不追究这个系统的责任。这个 AI 可以说是救主神无限的恶念之海中仅存的那么一丝善意。池小池一出来，他就自动跟上了池小池。一旁的楼影微微皱起眉来，有意护在池小池身侧，池小池却不很惧怕他。 你来这里是找我还是找他？ 找你也找他。一来一回间，池小池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 总系统已经不追究你的责任了，要去哪里是你的选择，你确定要进入这里？ 除了主人这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主神的 AI 望向商池所在之处，目光清明。那就是这里吧。池小池没吭声，倒是从主系统来的一名系统多嘴劝了他一句。 何必呢？ 我是主人的肋骨，肋骨不会背叛主人。 那你去吧。 刚刚关闭的大门重新开启，一个身影缓缓夺入，融入雾气和救主神模糊的惨叫声之中。救主神的统治由此画下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句号。